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副枯树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左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陆恒说了一声来得好，身经往旁边一闪，铁条击空，老筛鬼一翻腕子扁他的穴道，陆恒脚往后一错，又跳出去两丈多远，老筛鬼往前一跟步，铁条扁他的眼睛，他一捂了脑袋又闪开了，还真让了老筛黑三招。金元呐，行，看你这意思，你是真玩了命了。我陆恒身手向来不让人，也可能现在我学好了，我有容人之量，让你泄泄气儿也就算了，逃命去吧，你把佟麟给我换上来。如果佟麟胆小不敢登台，你让董乾董化一上来，我看见了佟麟的老师何道元、尚道明、师伯庄德勤、师叔李道远都来了，让他们上来。你仨鼻子眼儿何必多出这口气呢？拿命来吧，你少说废话。金老剑可就急了，左一撇条，右一撇条，频频发起进攻，最后你小鬼陆恒也翻了脸。金元呐，哈哈哈哈！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，休怪我泥小鬼翻脸无情，招吧你！二人就站在一处。金元是有能耐，上了点年纪了，真比不了陆恒啊。两个人一伸手打的40个回合，显而易见，老筛还双掌越来越慢，铁条使的也不像刚开始那样， 有点迟钝，身形不住地往后倒退，让泥小鬼陆恒逼得围着台城滴溜溜直转。佟林在台下看得清清的，回过头跟李坤说：“大哥，我要登台，台下的事情暂时交给您，先替我维持着。”还说呢， 别， 你这何必呢？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你是我们的头领，哪能轻易登台呢？有这么多的英雄，叫谁去不行？ 不， 陆恒指名点姓叫我登台，我要不去，我归为怕他。哎呀，我说海川呢，你这个犟脾气还没改呀？你等会儿行不行？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这个台上，哎呀，有人惨叫一声，把底下这些人全吓坏了。闪目抬头一看，就在这顷刻之间，老筛黑金元被泥小鬼陆恒这一掌拍到后背上，把老筛黑金元拍的嗷这一声从台上就飞下来，这一掌击落到擂台之下，老百姓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人再摔一下子，你说好得了吗？独棍神佛铁木金，古上飞仙丁瑞龙，佟林、张方，众人赶紧过去把老筛给抱住了。一看，老头子早已绝气身亡，这一掌就给震死了。咱们刚才说来的，这不是擂台，像一般的擂台，咱们比武会友，点到为止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战场你死我活，所以出手都是绝招。独棍神佛、古上飞仙这哥俩哭的：“ 师傅，师傅， 陆恒我们根儿也完不了。”铁木金晃大棍飞身上台，佟林一把没拦住，铁三爷就上了台了。他这条大棍子100多斤，为了给老师报仇，血灌铜人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是抡棍便砸。陆恒是左躲右闪，砸了半天没砸着，最后陆恒身形撤出去，一摆手：“慢，我怎么不认得你是谁了？你先报上名再打也不晚。”铁木金，你铁三爷，江湖人称独棍神佛，老筛黑便是我老师啊。我说你这何苦的，你老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？你是跟他学的能耐，他都不行，你不就更白给了吗？今天陆老剑客，我有好生之德，我不想要你们这些人的命，我想对付的是佟林，你何苦自讨无趣呀？逃命去吧，你把佟林给我换上来，少说废话，你拿命来。独棍神佛铁木金为了给老师报仇，眼都红了， 登台之后泼风八打庄稼十六棍，罗汉棍、白猿棍全都使出来，擂台上刮起大风，呜呜呜呜呜。但是打仗这玩意儿光有劲儿不行，得占个巧劲儿。你别看陆恒这小子人品极低，这家功夫真高，没拿铁三爷当回事儿。二十左右几个回合，他往前一根步，双掌一错，嗷这一发，抡起左掌奔铁三爷顶梁便砸。三爷赶紧横棍往上招架，结果上了当了。他这左掌是虚招，灵敏的眼神，对方这一上当，他正手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从下往上灌，正拍的铁三爷软肋上，那是铁砂掌啊，那要拍上还了得吗？啊，咔哇的一声，当当当当当当，这三爷摔到台下，绝气身亡。师徒爷俩一块儿都被泥小鬼给打死了，底下也乱。哎呀，看热闹的人头皮都发麻呀，愣打活人呢，身手就是火药味十足，多少年来还没见过这个。老少英雄赶紧过来，无不摇头叹息。李坤帮着佟林主持，快把尸体抬回殿房，下一步再处理啊，抬到空房里头。就这么一乱会儿的功夫，谁也没注意，佟林是飞身行，跳上擂台。你看佟林那什么脾气？佟林怎么想的？这些人来干嘛来了？跟我帮忙来了。诗里头没人家，肝里头没人家，人家过的是太平的日子，为了报答这个不平，给我佟林撑腰，爷儿俩双双毙命。我还等什么？我等着古上飞仙丁瑞龙也登台啊。可这老山跟这一阵仨人全活不了啊。我那佟林就太缺德了，得留下古上飞仙丁瑞龙，趁着他正在哭的时候，还没想登台呢，佟林钻的这空子上的台。他老师何德元上的名在下边一看，武灵佛，哎呀，海川呢，这孩子你是盟主啊，你登台得跟我们商量商量，这但是登台你还能把他拉下来吗？不但说他老师担心，就是台下所有的英雄唰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有的人不自觉的还说了那么句，还穿完了，还穿吗？张芳在底一听不爱听了，哎，我各位，怎么给我师叔念藏经啊？谁说我师叔完了？我向大家泄个密，你们知道这两天我师叔晚上竟干什么了？啊，干什么？嘿嘿，我们爷俩住在一间房里头，我最了解他。虽然说他日理万机那么忙， 他也是忙里抽闲的，晚上抽出两个时辰练功啊。现在我师叔的功夫大有长进。你看这个张芳说话向来嘴没把门的，净胡说八道，说十句话呀，顶多有三句话是真的，但是刚才说这话是真的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你看佟林呢，就是有心的人，就这么忙，晚上抽出俩时辰来练功，把师爷教自己的能力，师父传授自己的本领，以及搜集多年的经验，凡是想到的，佟林啪啪啪全在复习，就给七月十五做准备。这一个来月来，佟林的功夫是大有长进。哎呀，张芳等人怎么说咱先不说，单说佟林登台之后往倪小鬼面前一站，陆恒一看眼睛都乐开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佟林呐，你早该来，你要早一会儿登台，何必出两条人命呢？这可别怪我陆恒，怪你佟林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先拉了俩垫背的。佟林呐，这回咱俩可得真正好好比一比了。在剑山蓬莱岛，我栽跟头栽的有点窝囊。要论能耐，你佟林不是个，你服不服？不过你钻了空子了，你年轻人比我脑瓜好使唤，让你露了脸了。这回咱俩得分个高低胜负。来来来来，佟林点了点头。陆恒，我会的就是你，我要给死去的好朋友报仇雪恨，是吗？来吧，我老人家就在这摆着呢。你说你是使双月呀，是使宝剑，或者是抛月亮剑，或者是使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拿手掌法，你随便，我老人家奉陪到底。佟林也不理他，把双月稳了稳，提长袍从里边一伸手摁崩簧，咔崩咔啷一声，把七无风落叶扫拽出来，这把宝剑这个亮，在擂台上打了一道立闪。佟林把剑诀一掐，陆恒，取你的家伙去，你空手我不跟你打。哎呀哈，佟林长能耐了啊，我徒手你不跟我动手，对，我那叫欺负你，你取家伙来。哈哈哈哈哈，倪小鬼陆恒转身行到后台，取他那亚霸懒龙锤，他从来不使家伙，这回把家伙吵起来了。转身刚要登台，他俩老师张明志赵明真把他拦住了。慢，陆恒，不可狂妄。师父，您的意思是，你已经连胜两阵，不累也有点累了，面对强敌，佟林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，他没有把握绝不敢登台，况且在剑山蓬莱岛之时你吃过他的亏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哥俩心里都犯别扭，你先别过去。那我们都说好了，我不过去，你先等等。张明志赵明真往左右看看， 我说各位，哪个出战统领？大伙一看，哎，要换人。旁边中原长老过来，这家是大内四大高手的头一个，顶梁柱，少林寺老当家的。想当年胤禛跟他学过能耐，学过六年呢，这次把他请来了，坐上第二把金交椅。那头把金交椅给佟林留的，佟林没干，一直这把椅子空着，所以这中原长老是二把手。这个老家伙一看陆恒要不出阵，他掂掂分量，这佟林的他老师我都不在乎，佟林往哪儿摆？你别看他赶不上他老师能耐大，名头可大呀，比何德元上的名胜强万倍。我要把佟林给拍死，那皇上那太高兴，等于杀他们成千上百。阿弥陀佛，二位老剑客，让陆老剑客休息片刻，贫僧出战佟林。一伸手把插瓢杖抄起来，挑帘笼快步来到前台，把插瓢杖一横，弥陀佛，佟林认识贫僧吗？佟林怎么能不认识他呢？三次进雍和宫，九根的打交道，但是两个人从未正式伸过手。佟林点了点头，哦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少林寺老当家的中原长老，不错，正是老衲。佟林呐，你这次登台来得太好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打的就是你，会的也是你，旁人呢都是跑龙套的打旗儿的，你是主角，哎，跟你打才值个呢。但有一件事我得交代清楚，陆老剑客并非怕你，他喘喘气儿，喝口水，另外有点事儿要办一办，办完了再跟你伸手，我来替代于他。好，哪位来了我佟某都欢迎，请进上吧。那贫僧可要得罪了，你这家伙抡插条杖便砸呀，他这插条杖也一百斤挂铃啊。另外少林的僧人讲究发招得快，心得狠啊，以硬功为主的，这一上来就不是善茬子，把插条杖舞动如飞。再看两个人跟非人相似，就在这个擂台上，后台的人把帘儿全撩起来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盖天第一手、谭天、谭桂林、轩辕志、陆恒、凉风、冷月、寒巴，所有的人都挤得台口往前台看着，台下的人眼睛都不敢眨眉，屏息凝神也在这盯着。再看两个人打斗到25、26个回合，佟林拉了个败势，